那么之前《三字经》的作者为我们介绍了三皇啊，当然这是对三皇啊，包括哪几位先人的一个版本的解读：伏羲、神农、黄帝啊。我们之前也说了，黄帝既是三皇当中的最后一位，同时呢，也是五帝当中的头一位。按照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里面所记录的，五帝的顺序呢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和虞舜。那么颛顼、帝喾啊，这两位呢，在后世我们知道这个名气比不上尧、舜啊，还有前面的这个黄帝这个名气那么大。所以呢，《三字经》的作者在接下来为我们介绍三皇五帝啊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呢，直接越过了颛顼和帝喾两位，而进入到了尧、舜这两个人身上。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尧的封地呢在唐，所以人们也称他为唐尧。舜的封地呢在有虞啊，所以人们也称他为有虞氏或者呢虞舜。唐有虞，号二帝，说的就是这两位。短短12个字，不仅介绍了尧、舜两位的这个出身来历啊，同时呢还把他们两位对后世最大的这个功绩用后面的6个字做了说明。其实尧舜两位呢在历史上啊都是圣主明君啊，他们两位的功绩其实有很多，但是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应该说就是三字经的作者啊用这6个字所描述的相揖逊称盛世。咱们先说这盛世啊，既然能够称其为盛世，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百姓的这个日子过得是非常好的啊，虽然未必说有后世这个生产力更加发达以后那么物质丰富，但是啊用咱们今天的一个表述来说吧，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人们他们生活的幸福指数是非常高的。我们汉语当中有一个成语叫做尧天舜日，这成语呢专门用来形容太平盛世啊，就用尧舜这两位明君他们治理的时候啊，尧的天舜的日啊，来形容幸福的生活，也叫尧舜之治。据这些史料典籍的记载呢，尧是帝喾的儿子啊，五帝当中的这几位之间其实呢都是有这个亲缘关系的，只不过呢不是那么严格的说一个一个都是父传子这样下来的。在尧即位之后呢，他有几个特别重要的功绩啊。首先说，在尧执政的初期，也不仅是他执政的初期了，就是在他之前啊，这些三皇也好，五帝之中前面那几位也好，你说挂着一个皇啊、帝啊这样的名头啊，其实我们之前说了，那和我们后来所说的什么皇帝啊、君主啊、王啊，这都不可同日而语啊，没到那个层级。那个时候我们说的这些皇帝，其实也就是一些部族的首领而已啊，顶天了啊，说是周围的几个部族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部落联盟，哎，这是部落联盟的共主，也就到这儿了。但是呢在尧执政以后啊，他看到了这种部落联合体啊太过松散，不利于实行统一管理，所以呢在他积累了一定的施政经验之后，开始尝试建立国家的政治制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呢，就是他按照各种政务啊，或者说就是不同的分工来任命官员。你需要承担一些什么责任，你分配一些什么工作，哎，就由你来负责。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比较系统的政治制度。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啊，我们的历史发展就从原始社会啊逐渐的向未来的奴隶制社会啊去迈进了。这给未来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呢奠定了基础。除了这个功绩呢，尧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绩，就是这个人特别的礼贤下士啊，特别的重视人才。他总觉得自己的这个才能啊不足以管理好这么大的，你说国家也好啊，你说这个部落联盟也好，哎，他老觉得自己不行，总是想着呀，我得替这个部落，替我们的国家啊，去找到更好的更优秀的人才，让他们来治理这个国家。您可一定注意我这措辞啊，他可不是说要找到这些能人让他们来帮我治理这个国家，他是想找到这些能人之后就让他们来治理这个国家，我就不干了。你说礼贤下士，刘备也礼贤下士，曹操也礼贤下士，但他们想的都是遍访能人，能够让这些能人来辅佐自己。但尧没有，尧想的就是你们的水平比我高，我的水平不足以胜任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总算是给我们的国家给我们的部落找到能人了，这我这活您来干吧啊。这样的事情典籍里记载了可不止一次，可是之前那些次呢，尧都没有能够成功的说服人家啊，一直到后来自己年事已高之后找到了舜啊，才算是成功的把这个权力给让出去。 啊，在他之前遍访名士的时候，有一段故事后世流传的是最广的啊，就说他当时曾经拜访过一个叫许攸的人啊，早就听说许攸这个人很贤明，可是呢，许攸啊也得着信儿了啊，说这个尧王现在正在找你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许攸可不是说哦，这个首领找我，我赶紧过去面见首领啊，是不是人打算重用我呀，或者怎么着？没有，许攸啊四处躲藏。结果在一次躲的这个路途当中碰到一个人啊，那人也看见许攸了，你这干嘛呢？不在家待着？躲躲什么呀？尧来拜访你又不是什么坏事，我们都知道啊，尧王是一个很贤明的王，你躲他干嘛呀？哎，许攸的这个回答令后世叹服。他说什么呢？说尧这个人呢，轰轰烈烈地推行仁义，但我怕他将来会被天下人耻笑。人家说这推行仁义怎么会有人耻笑他呢？许攸就说，说尧以后的后世啊，恐怕会有人吃人的事情发生。他现在把希望寄托在贤人的身上啊，去找这些贤士，我觉得这靠不住。这种想利用一个人的决断来管理天下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尧只看到了贤人的好处，但他却没有看到贤人也可能有坏处。他知道重用贤人，但他想过重用贤人后面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吗？我们今天来看许攸的这段话，振聋发聩。他讲的其实是一个什么道理啊？人治是不可靠的。小到一个公司、一个集体，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如果单纯的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明君身上、一两个能人身上，这是非常非常不可靠的，很危险。因为什么？你一个明君，你能够保证自己是明君，你能够保证自己选拔出来的人是明君，但你如何保证后世所有在这个位置上的人都是明君呢？只有靠制度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尧虽然在国家的这个管理制度的建立上做了很多的创新性的尝试，但是在继承人的这个选拔上，他的认识没有许攸更深刻。但从另一个侧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尧啊，他看人识人的这个眼光是非常准的，他看出许攸的确是一位真正的能人啊。我们后世今天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会觉得很赞叹，早在几千年之前啊，咱们中国就已经有这么一位许攸，注意到了人治的弊端，他意识到光靠一个人来推行仁义是不行的，是有危害的。虽然说在这个问题上尧看得没有许攸远，认识的没有许攸深刻，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尧在选拔自己的继承人这个问题上啊，他是没有私心的。他一心呢是想为自己的部落，为自己的国家吧，去寻访到真正的能人啊，能够让自己的国家，让自己的臣民在新的明君的带领下过上好日子。秉持着这样的念头，虽然说这些能人啊，这些贤者都躲着他，但是尧呢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咱们就拿这许攸来说啊，躲来躲去躲去躲来，最终呢还是让尧啊给撞见了。尧见了许攸以后啊，说了这么一段话啊，令后世的我们读来都觉得非常的感动。他说什么呢？太阳已经出来了，火把还不熄灭，在光照宇宙的太阳光的照耀下，这火把不就是多余的了吗？什么意思呀？这尧啊把许攸比喻成太阳，自己比喻成火把。您以前不出来，那就好比是晚上太阳落山了，我这火把出来我照点亮，这是可以的。现在太阳都已经出来了，我还打个火把，大白天的咱点灯完全没有必要啊，这个时候我已经是多余的了。大雨下过了我还去浇园子，这不是徒劳吗？已经天上降下了甘霖，降下大雨，我就没有必要再去给地一桶桶的去浇水了。许攸，您就是这从天而降的甘霖啊，我就是那一桶一桶的水舀里的水。他说，作为天子我很惭愧，我占据这个位置不合适啊，请允许我把天下托付给先生，您如果接了这个重任，天下必然太平。就这样类似的话，他不是只跟许攸一个人说过啊，跟许攸说的这一段呢，是后世传颂的最为广泛的。可是许攸听了这番话说什么呢？许攸说呀，你治理天下升平日久，天下已然治理得很好了，可你还要让我代替你去做一个天子，你这是陷我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啊，天底下的人会认为我许攸只是一个好名之徒， 人家已经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了，我去接这班去，我能干出什么来呢？你不就是图这么一个虚名吗？我不想要。所以尧寻访许攸的这一番努力，最后呢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但是呢，尧在寻访自己的继承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最终他毕竟是找到了舜这样又一位圣主明君啊，成功的呢把自己手里的这个权力通过禅让的方式给到了舜的手中。这个在后世应该说也是极其为人们所称道的。那么孔子、墨子，我们之前介绍诸子百家的时候曾经提到，这两家当时啊争论的很厉害啊，双方都觉得对方的这个观点不对啊，互相之间有很多的这种攻击，可是这两派却在一个问题上有共识，那就是两派的人都非常的推崇尧舜这两个人的治理，认为这两个人他们在当时啊对自己不足的这个管理，使得老百姓达到的那种生活状态，这是后世啊千秋万代的君主都应该去效仿的。特别是尧选择传贤不传子啊，到自己晚年的时候啊跟大伙商量，我这个儿子呀凶顽不可用啊，你们给我推荐一个好的人来啊，大伙呢结果一致推荐了舜这个人。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舜啊，也就是三字经里面所说的唐有虞啊，这位有虞氏。舜呢在当时啊尧发现他的时候，他的家境已经非常的不好了啊，这个可以说是家道中落，虽然你要真往上算起来，他的祖先也是五帝之一啊，是颛顼的后人，但是到他这儿呢已经五代啊都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了，没有任何的官位，也没有任何的地位。不仅如此，舜的这个成长经历也非常的不幸。史书记载他的父亲呢是瞽叟啊，这个瞽不是我们现在的常用汉字了，上面呢是一个敲鼓的那个鼓，下面呢是一个眼睛的那个目。瞽叟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的父亲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那么我们再结合史料里提到的其他一些啊跟舜有关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发现舜这个人他有一点异于常人啊。古时候人们科学素养不够丰富的时候，会把人身上的一些不太常见的一些生理上的这些变化也好啊，或者说特质也好，给他附会成啊这个人呢是异于常人，生异象必为异人啊，所以呢人家能够当皇上，人家能够成就大事都是有道理的。舜有什么地儿异于常人呢？史料记载说舜呢目生重瞳，在我们的史书里面目生重瞳的人还真是有几位，不止他一个人啊，传说也好啊，正史也好啊，提到像舜呢 啊造字的那位仓颉呀，项羽呀啊，还有像这个写下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样的诗句啊，非常喜欢菊花的那位起军的首领黄巢啊，还有南唐后主李煜，史书上说啊，这些人都是目生重瞳。其实我们今天用科学的眼光来解释这个问题，以前人们看史料里面写说目生重瞳啊，还有人画这些人的画像呢，我看过最搞笑的给画了四个眼睛，一边俩上下摞着，真要是四个眼睛啊，人家就得写面生四目了，那不是目生重瞳。目生重瞳是什么意思呢？用我们今天科学的语言来描述，这其实是一种比较少见的眼部疾病啊，也就是瞳孔粘连。本来瞳孔应该是一个是圆的，对吧？圆的中间那块那儿，它有点连在一起，形成一边一个啊，看着像两个瞳孔一样，其实还是那一个瞳孔，只不过中间粘上了，这是病，不是什么异象。再结合他的父亲本身就是一位失明的老人啊，我们猜想舜很有可能呢，这是有一些家族性的遗传的这个眼疾。但是古时候人们不管这一套啊，你看到他身上有这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哎，拿你当神仙供着。当然尧选择舜并不是基于这一点。首先他是听别人介绍啊，说舜这个人呢非常的孝顺啊，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的重视人的这个孝行，能够孝顺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家人好啊，我才认为你能够由此及彼去推及他人，对别人也好。那么舜呢，我们刚才讲到他家里的那个生活环境啊，父亲本身双目失明，亲生母亲去世的早，父亲后来呢又娶了一个妻子，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象啊，也就是后来呢舜又有了一个弟弟。按照古籍里的说法呀，说舜的这几位至亲呢，父完、母萧、象傲啊，这仨没一个省油的灯。父亲非常的顽劣，脾气不好，继母呢很嚣张啊，脾气很暴躁，而自己这位 同父异母的弟弟，这个相啊，也是一个非常狂傲的人。这三个人串通在一起啊，老想把舜置于死地。啊，古籍上说什么呢？欲杀不可得，即求常在侧。就是说这舜的亲生父亲、继母和同父异母的弟弟老想啊杀这舜，可是想杀的时候呢找不着舜啊，人家知道你憋着坏心呢，人家舜就躲开了。可是一旦这仨人说遇到什么困难需要人帮忙了，舜马上就又出现在他们身边，哎，作为孩子也好，作为兄长也好，尽自己的一份责任。这个行为我们今天听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了不起。那么这样的孝行传开了啊，有了好的口碑，当尧在征求底下人意见的时候，大家众口一词推荐了舜。那么尧呢，我们之前说了啊，早就觉得自己水平不够啊，现在既然看到这么多人都推荐这个舜啊，决定呢也是好好的观察一下这个年轻人啊，进行了一番考察和培养。怎么培养呢？他先把自己的两个闺女啊，一个叫娥皇，一个叫女英，嫁给了舜，让舜呢变成了自己的女婿啊，通过自己的女儿来近距离的观察舜的德行。首先来讲，给你俩媳妇儿啊，我先看你能不能够把家务处理好。哎，结果呢，这个舜呢跟两个女儿啊关系处的都非常的融洽，两个女儿对舜都是赞不绝口，家庭也很和睦。尧呢就又派舜呢，哎，再给你一个新的工作，你去向人民啊，向我们的这个部族的百姓去推行德教啊，要把这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啊这样的美德推行给人们。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舜本身在这个问题上自己做的就很好，等于他呢是身体力行的在践行他所推广的这些东西，那么老百姓接受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人们都乐意听从舜的教导。哎，尧呢很高兴，于是呢又给舜呢安排新的工作，你去代替我总管百官处理政事。百官也很服从舜的领导啊，政务一点没有荒废，井井有条。然后呢尧又派这个舜呢去管理当时的一个这个组织机构吧，叫明堂啊，就类似咱们今天的这个外交部，负责去跟其他的部落接洽，有这么一个国宾馆这么一个性质的地方。哎，你去跟外面的这些人要去沟通啊，我们说这个内政外交家务，尧王啊是事无巨细的全都让舜呢去体验啊，而且尧呢在旁边呢是默默的观察啊，结果发现呢，哎，舜在这个位置上干的也很好，八方来客都非常的敬重舜。最后啊，这尧还是不放心啊，又安排了一个更难的项目，什么呢？把舜一个人给放到深山老林里面去啊，在大自然当中接受考验，结果发现暴风骤雨、迷失路途都没有能够阻挡舜，他在野外也能够去寻找正确的方向，找到脱离险境的道路，一点问题也没有。就是将来如果我们的部落、我们的国家遇到了这样的大灾大难，那么尧王觉得我选择的这位继承人他也能够带领大家呀脱离险境。这回呢尧是彻底的放心了啊，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呢就禅让给了舜。三字经的作者在这里呢用了六个字来形容这个过程，叫什么呢？相依训称盛世。怎么叫相依训呢？这两个人呢都非常的谦逊啊，非常的客气，礼貌有加。尧跟舜啊也是作着揖，这从此以后啊，国家哈、啊，我们的部族、我们的这江山社稷就都托付给您了，您多费心。那么舜呢同样也是给尧作着揖啊，这个谢谢您这么信任我，把这个重担交到我的这个头上啊，这个以后呢有什么重大问题我还是得向您请教，您也多给我帮忙，就大致这么个意思吧。两个人互相客客气气、谦逊有加的完成了这个禅让的过程。这样的一种权力交接的模式和后世比起来，为了争夺权力多少人勾心斗角，搞得血雨腥风啊，甚至于可能是全国天下的百姓都跟着一起生灵涂炭，和这两位圣主明君啊，他们的这个品行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所以后世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啊，都极为推崇尧舜两个人。尽管如此，可后世也有人对这一段历史提出过质疑，因为我们说了，上古时期的历史，这些事儿发生的时候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成型的文字呢，传到后世也都是靠着民间的传说啊，所以并没有能够真的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的明证。 那么对于尧舜之间禅让的这段历史，历朝历代一直有人啊对此表示怀疑。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啊，在小说《三国演义》里面，我们能看到文学作品当中罗贯中这么写，其实就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是有怀疑的。他怎么写呢？说这个曹丕啊接受了汉献帝啊刘协刘伯和的这个禅让之后，曹丕志得意满地说了一句话：“舜禹之事，朕知之矣。”在尧舜禅让之后啊，舜呢把自己的这个位置也是用禅让的方式传给了禹，这后世一直都是很被人们所称道的。但是当曹丕逼迫汉献帝退位，把大汉的江山禅让给自己之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为什么？我怎么把汉献帝给逼下来的？我自己心里都不清楚啊！啊，你们历史上讲的那些多好多好，尧舜之间多么谦让，舜禹之间多么谦让，我今儿算明白了，我才不信那一套呢，恐怕也是这么得来的。”这样的质疑不止罗贯中有，战国时期几位思想家自己的著作中其实都提到过。荀子政论里记载了荀子的疑问，说傅说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前者之传，漏者之说也。韩非子说一篇里面记载韩非子的言论就更加的明晰了，说什么呢？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视其君者也。不仅否认了禅让这回事，还说舜和禹能够继承前面的这个王位啊，那都是臣弑君的结果。这话说的就很狠了。当然这些呢也只是历史上的一些不同说法啊，因为这段历史呢我们都没有考古学上的实证可以佐证，所以呢过往言之过往听之啊，了解一下也就可以了。尧舜的这段故事第一时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吧，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就着今天聊的这段历史请您欣赏一些相声作品。 装修他四九城的折腾，非选全包圆。 全包圆不错呀，我姐家、我哥家、我大姨家都全包圆装的， 从小就啥都得听他的。 名牌大学漂亮媳妇，听他的对了吗？ 好像也没错啊。 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名牌电器、环保材料全包圆了。 400606688666，他给我一电话， 快打！全包圆，好多礼品都是限量的，早打早得早踏实。 400606688666，听老爷子的。 详见店内活动。 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日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加州新科影帝一夜成连环杀手，是娱乐圈丑闻还是精心策划的死亡圈套？开心麻花口碑悬疑喜剧，近日起上开心麻花官网购票，第二张只需50元。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8 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详情请假当地经销商。 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日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加州新科影帝一夜成连环杀手，是娱乐圈丑闻还是精心策划的死亡圈套？开心麻花口碑悬疑喜剧，近日起上开心麻花官网购票，第二张只需50元。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啊，五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对，五五环外。 啊，五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 嗯，没到六环呢、啊，我刚打400606688666，直接人工导航全包圆。 全包圆真贴心 啊！999一平米，所有装修事全包圆，还是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 我算了，咱家80平，8万就够了。 别美了，前面就到了。 我的天哪！ 4006066886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CHEAP cheap cheap 便宜实惠。 对喽，全包圆 very cheap， 999元每平米，含实木家具送电器。早知道了， 你知道还免设计费吗？ 啊， 你知道实木家具好多款吗？ 啊， 你知道大牌建材环保指标便宜价格兼得吗？ 啊， 你知道你还有好多不知道的吗？ 啥？ 你知道电话号码吗？ 400606688666。 哇， 400606688666， 家装就要全包圆。